欢迎大家收听一题新贵派。那我们这次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建登，那我们先请建登的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建登，我们是来自高雄市高中职生所组成的独立组织。那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刊物，对。然后我是建登的111级行政兼公关许静文。 我是建登111级。公关兼文编许博玉。 那听说你们的编制相当特别，是很像上学来处理这件事，就是制作刊物然后再输出。那请问这样你们要如何精准的完成每一个目标呢？ 好，我先解释一下，我们是由高雄市的个体学校组成的，而不是全台湾，我们还没到那么厉害，对。然后，您说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达成的目标。 就是怎么样去做，就是可能 做刊物吧。 对对，就是那么精准的完成一个刊物，然后再把它发送给想要阅读的人，这样。 哦，好，我们会在组织内讨论撰稿，讨论完之后会交由文编、美编排版等。比较有专业工作性的人来处理，然后再交由行政或公关去接洽各个影印商店，或者说跟我们有在认识有优惠之类的影印店，然后我们会把刊物输送到他们那边印完之后，再借由公关的力量发送给周围的人。 哦，了解。那请问你们就是因为刚就是大家都可能有很多人想要加入建登，那请问你们甄选之后你们会怎么培训新进的人员呢？ 甄选之后那些新进来的人员会由学长姐带领，像是我举文编为例好了，就是文编我们会把我们有三个改的人，就是一篇文章通常会有三改的人，然后一改二改三改，通常学长姐是担任一改或者说二改的位置，那二或三就会交给学弟妹来协助，或者说学长姐就直接指导学弟妹该怎么做这样子。 哦，原来，所以那你们的议题都是让 我可以补充 写的。哦，可以可以。 哦，好。公关的方式是比较特别，就是让他们去实际试试看拉赞助的感觉。 哦，所以每一个都 而且在面试之前就会举办这种入会仪式 哦，所以每一个都有学长姐带领，这样就是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都会有比较资深的学长姐去带领新进的人员吗？ 虽然说是比较资深，就是台面上会以比较资深的人，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愿意帮忙下面的学弟妹去做好他们该做的事情，然后需要交代他们应该把什么事情办好，这样。 好，那请问你们的议题的文章都是让选文的，就是自己写，就是写制作文章的人来做，来想题材，还是你们会先就是可能大家一起讨论出一个主题，然后再分配给写文的人，这样？ 我们写文章的方式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可能我们有公关啊、行政、网务、美编、文编、排版等职位，但其实大家都可以写文章，就是只要你在组织里面，然后你对什么议题有兴趣，你都可以写。那我们的方式是我们会有一个 FB 社团，然后我们在上面就是如果你对假如你对性别有兴趣，你就可以贴一篇性别文，然后就打下你对他的想法，然后就诸如此类的。然后假如今天我们要出一刊的期一期的刊物，然后我们就会然后就是大家都会上去投稿，然后我们会以按赞的方式，按赞就是投票，那前假如这次我们需要七篇或是说需要五篇，我们就会选出赞数最高的前几篇，然后我们就选那几篇，那有兴趣的同学就可以下去留言说哦，我想要赚这篇稿。那最后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一定可以得到他们想要，因为可能有一些特别多，有一些特别少，所以在这时候行政就会分配下人数，然后我们就会分配想要写文章的人就是分配到他们个别的主题，这样。 所以那个刊物里面不会就是都只有单一主题，就是它会可能一个月里面有很多个不同的主题，就是他们写文章的人想要写的。 对对对 对。 好，那就是很比较多元这样。那请问你们当初加入建登的动机是什么？ 哦，我先讲。好，那我是从小就喜欢写文章的一个人，然后呢，但是还没有那么深切的关注社会，像是有死刑，像是性别、女权等议题，是在国三那年的暑假，在静文的带我去一个人摄影之后，可以讲你这个名字吗？好，那就是这个影片叫二人，然后他会有许多前辈们来带领我们去讨论一些议题，就算我是一个菜鸟，他们也会带我讨论他们比较关心的社会议题，像我在去年选到就是台文，他们会帮助我了解台文知识，然后教我台文是正确的字以及正确的发音，让我感觉受益良多，虽然说还没有到非常的深切的去关注这一块领域，但是我在那边是有学到很多的。然后在营队里面有一个算是见证的大前辈，是筹办人员之一，是营队筹办人员之一，因为那个营队是一个独立于其他组织的营队，还不是他的钱财来源是不稳定，所以说那些愿意筹办的其实都是志愿者，然后有一个大前辈的资历就是之前是建登的行政，所以说我之前没有，所以说他看到我们两个是高雄人，就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来建登。然后因为一开始是静文跑去认识这个学长的，所以说静文就答应了，然后我也是阴错阳差下就直接加进来。 那觉得在建登里面有什么就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成长吗？就是你们从对， 就我可以说一下，就是我那时候加入也是就是因为那个营队，就是我是好像是之前在脸书上然后按赞，就不小心按到，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升高中嘛，对高中就有一种特别向往，所以可能想说加入一些社团啊等等，然后就有看到建登，而且因为建登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独立于学校以及任何组织，我们就是一个我们想写什么可能就写什么的地方，所以这一点其实非常吸引我。然后那时候又跟博宇，因为他就是一个很诗情画意的，他写文章很厉害，但是我其实还好，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学接了，然后我们就去报名了。对，然后我报的是行政跟公关，然后他是报文编公关，然后我们就刚好都有上。然后在这个组织其实因为我的位置是行政，那行政的工作就是可能比较繁忙，是在于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就可能今天我们要交稿了，那撰稿的人他还没有写完，那我们可能就要去催稿，那我们还要去跟文编，就是我们要跟帮忙跟职位间的沟通，所以就是而且你又当初你一当行政，你不可能认识所有人，然后所以就是在这组织里面学到就是你要学会怎么去跟人相处，跟你可能意见不同的人，或者说跟他比较难沟通的，就你要去学会解决这些问题。那也有就是因为可能我们一开始看的东西都很窄或者很少，那就是每个人关注的议题都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在这个组织里面看到不同的人跟不同的议题，然后所以你就有不同的想法跟看事情的角度也会不一样。对，这个是我。 了解，那你也分享一下。 好，文编，我在文编的身上其实大家知道文书工作其实是很枯燥乏味的一个工作，就是你只要把文具修好，把意思改通顺就好了。但是我在建登里面学到的是，他们有时候会写出一些我不会去平常不会关注的议题，像这次我审到第20期的主题是在，外籍移工在台北车站席地而坐，然后被政府批斗的情形。那这样子我平常是不会去关注到这一块的，但是因为撰稿者然后还有我工作的分配上面，所以分到这一块之后，我开始去查一些相关资料，发现这其实有一些我平常不会参与的议题其实都还蛮有趣的。然后公关的话，公关吗？因为我国三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只会怎么说？只会写文章，然后只会丢一些很 朴实无华的句子，不会特别去跟别人沟通，或者说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所以说在公关经营的这一块，是我去学了很多，像跟前辈，像跟家长或是说师长去学了一些讲话技巧，然后跟别人学会怎么社交这样子。所以说其实在公关拉赞助的这一部分，我周围的人都说我这一年成长很多，因为我变得比较会讲话，变得讲话的东西也会变得比较有内容一点点。然后在撰稿的时候呢，因为我十八期算是返校嘛，所以说我很开心可以把自己有在关注的东西写出来，然后给大家看这样子。 哦，原来看来两位都获益良多。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从2012年到现在已经创立八年了，那请问你们在有没有在经营上方面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很难解决的事情？ 经营上先讲行政的部分好了，虽然说我们只是一届高中生，但每一次找来的行政都是肯负责任且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说其实我们这几届的行政都做得不错，因为有些人是不是因为应该说行政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这些我以我们这些来举例好了，就是我们有二十几个人来选行政，然后就由一级的行政来出题目，然后他们出了申论题还有面试题，都出了比其他组还来得更高深更深层。所以说选出来行政应该是品质不会太差的，所以说行政在工作的部分是不会有问题的。相比来说的话，应该说是内部成员有时候会因为像是文书工作或者说公关之类的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像是之前在差不多13年到15年的时候，有几次因为内部成员的不合，或者说他们因为太忙碌所以没有顾到建灯这一块，才差点让建灯熄灯，就是差点一度让建灯熄灯。但是后来是因为熊中跟熊女的学长姐们靠着他们几个人的力量把建灯拉回来，才没有面临停刊的状况。虽然说是有停一期，但是下一期还是有努力的把东西给产出来。然后我身为公关是看到比较多问题是怎么说咧，因为公关工作比较多也比较杂嘛，所以说接洽还有合作或者说拉赞助，这些都是公关负责的部分。但是说如果是公关太多人的话，那我们实行的效率可能就比较差。像是我们之前在高一的时候一级新招的时候，我们只有五个公关，但是我们行政的效率其实是比我们这一届像十几个公关的效率还来得好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之中还吸收到一些问题，然后也应该也做到成长的部分了。 哦，原来那因为你们刚有提到说就是都会公关都会去拉赞助，那请问就是因为很容易可能有时候可能赞助商如果不多的话，那会不会很容易有经费不足的问题？然后你们是就是也很难，就是可能有时候如果经费不足，然后又加上可能大家都很忙，那是不是很容易造成 你是说怎么兼顾吗？ 对，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建灯这个可以一直很平稳，就是越来越稳定的发展这样。 我们在面试的时候通常都会确认说一个人对于建灯课业跟社团活动的排序，然后我们的成员会以他们之间的排序来去做权衡。所以说有些人如果说他比较不注重于建灯上面的话，那其他人可能就要帮忙支援他，然后并且督促他要对自己的职责负责任。毕竟出社会之后也不是只有建灯这种组织而已，我们要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嘛，对不对？然后这是我们目前想到最好的办法。 原来所以到目前为止就是大家都很 互相督促这样。 互相督促。原来哇，真的很有能力的一个组织。好，那以真为建以心为灯是你们创立的宗旨，那你们会 你们有觉得这句话有什么特别，或者是说它对你们来说就是有什么意义吗？ 哦，这我可以解释一下，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叫建等嘛，那时候学长姐他们学长啊，没有学长学姐，就是他们那时候在创立的时候是希望建等是一个灯塔，就是一个指引大家的一个东西，就只愿大家往对的地方走。 哦，了解。 对，所以以心为灯，就是这个意思。对，那这个就是我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我在高中的一盏灯，因为加入了建灯，然后我的生活可能就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我没有加入建灯，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哦， 建灯可能对我影响可能就是非常大，就可能到我的我选择科系啊，我喜欢的东西，跟我未来可能想要从事的行业，就是关心这个社会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对于这句话的解释，不知道博宇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好，我对于这句话最主要就是比较感觉是以心为灯嘛，因为我在其实在建灯也付出蛮多心力在专注于事物上面，像是我不会把它当做一个小社团来看待，我会把它当做是一个应该变得更好的社会组织，所以说我在这一年来我发现我也成长蛮多，就都是因为建灯在我心中的位置是比较大的这样子。 哦，原来两位看起来都就是很厉害，就是可以兼顾社团，也可以就是让课业也没有到，课业也很好这样。好，那因为就是建灯的刊物的质感都非常好，那我们想要请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哪里可以拿到，然后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透过什么方式来拿到这个刊物。 然后哦，建灯这个刊物，因为我们现在高雄嘛，所以就是我们在几间学校放，就分别是雄中、雄女，然后高师大附中、凤山高中，跟现在最近前镇高中。然后放的位置就是可能是因为放刊物是公关的工作，所以就会因为公关的一个成员的学校有所变异。然后有其他，当然如果不是这些学校的学生，你也可以去我想以下念的这些地点啊，就是像是三语书店，然后散步路径雪花冰、底寮桌游城、新兵码头艺术空间、书店七茶一二三亭、打狗文史在新会社、高雄文学馆、猫手跟越南庄园咖啡。然后你去那边就是都可以拿到，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是可能会一个月固定去放几次，然后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私讯我们的粉专然后跟我们说，然后如果是外县市的朋友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参考我们脸书跟 IG 上面，我们有你要怎么就是寄回邮的教学，就是你可以寄东西给我们，然后我们会帮你寄见证过去。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 IG 账号是？ 我们的 IG 账号呢，就是其实打建灯就有，就很多人都会，就我很多同学都会念错，他们会念什么炼成啊、简灯啊，对，就是跟大家讲那个是念建，对，这边要跟大家宣导哦， 对，大家不要念错， 对，然后如果你不会打那个建的话，你可以打 lighter， 对， 哦、lighter， 我们的 IG 叫 JINGENGLIGHTER， 好，那大家听到这里赶快去追踪建灯的Instagram。 好，那我们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建灯来跟我们录制这个节目，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刊物有兴趣的话，那赶快去刚节目里提到的那些地点领取哦。那你们还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 就谢谢，非常谢谢文藻学会的邀请，就是原来现在在就是也可以被大家知道，我们却觉得很开心。 我应该是没有啦。 好，那再次谢谢建灯今天来参与我们节目。